震耳的冷战，激烈的叫骂，那种更客观。我早习惯将所有害怕都当作幽暗，以爱之名，我小小的河难流两河伤痛，以爱之名，像流星坠落无缘由的时刻，只为了快感的冲动，只为了被现在的人生，却是创造我的人生。不奢求快乐的感受，不奢求幸福。